不变的温存。你是我的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，用你那火火的嘴唇